其实我心思思，你也等我愿意。其实我不出声，等于说愿意。常常哄着两腮，一次又一次，似青春时时，常为护淑女的矜持，怎么可？我欢喜的意思，若你此刻偷猜想我的心思，愿你完全会意。其实我心思思，你也等我愿意。其实我不出声，等于说愿意。难道你不清楚，笑笑等于中意？难道你不清楚，不懂去回忆？两腮一次又一次，似青春少时，常为护淑女的矜持，怎么可讲你知？若我轻身轻责骂你不该是，是我欢喜的意思。若你此刻偷猜想我的心思，愿你完全会意。其实我心你也等我愿意，其实我不出声，等于说愿意。难道你不清楚，笑笑等于中意？难道你不清楚，不懂去回忆？我欢喜的意思，若你此刻偷猜想我的心思。